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又是一个周三的清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七点整，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虽然是一个好像比较平常的周三，但是对于我们节目来说，今天应该还是全新的一天的开始，是不是？ 嗯，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不同，带给您全新的快乐，欢乐你的上班路。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我们来听阿令带来的《你点的歌救了我》。 来自 Alain 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当然呢，我们今天刚刚打开这个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发现了两条要求这个点歌的消息哈。旭旭伤心小说今天是我宝贝女儿的生日，特别希望点一首歌来祝送给她，祝她生日快乐。另外呢，昨天小宇宙呢可能最近也有一段伤心事啊，也希望能够得到一首歌曲。那么刚才这首歌曲就算是给你们俩的回馈好不好。 嗯，点的歌救了你哈，点的歌也祝你生日快乐，也祝福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哎， 好久都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过歌曲了。那么接下来呢，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我们就随机的给大家送歌好不好？ OK， 一会儿大家呢有什么这个需求都可以随时给我们发过来，反正我们也不一定完全能够满足你就是了， 社会人的回复 是好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出门还是要多穿一点，不过今天早上已经比较暖和了。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5.2 度，受到负荷区的控制呢，大家出门会发现哈，扩散条件转差了，白天会有轻度霾的天气，夜间还有加重的趋势，所以外出要记着戴上口罩。那随着污染物的不断累积呢，影响到空气质量，所以说今天到后天本市一直都是处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的话务必要采取防护措施。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啊。 了解完了天气状况呢，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点名了哈。今天的第一名是柠檬帅萌，不是柠檬，这名字我仔细看一看啊，萌子帅。 第一名的出场要有点特别的仪式啊。 对对对，好像印象当中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位朋友哈，签到的前十名啊，直接就是空降第一了。第二名王寒明，第三名是害怕虫子的虫，第四名是淡然回眸，第五名 Sophia。 看来来看一下，第六名是小丽，第七名是开心，第八名是 Dr. 包伯里，第九名是刘老五，第十名是张岩。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今天的进榜的新朋友真的很多啊。 还有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道了。各位，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春暖花开了，活动越来越多，新的综艺也越来越多，而且呢大家手头的这些新的玩法，新的东西，包括一些紧跟潮流的 APP 呀、等等的。最近呢你会发现说好像每个人都在谈论着不同的东西，你就觉得有点乏力啊，我有点跟不上了，我可是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 呢。对，但是呢好像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当大家谈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忽然觉得好像真的有点跟不上了，所以呢会整个的身心都感到有些疲乏。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对什么感觉到疲劳呢？ 当然这个不是说跳水砍柴哈，或者说加班加到深夜，而是比如说像张歆艺、张艺兴、张雨欣、张涵予，就这些名字，或者说新选出来的这些小鲜肉的偶像们啊，他们傻傻分不清的一些长相啊，等等等等， 对， 或者说是一些剧集就没完没了的一直在下面续等等的，你就觉得说，哎，有点跟不上，有点乏力，有点疲劳。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从几年前穿越过来，你说，哎，最近有个组合很红，很不错，然后别人说是谁吗？你说，哎 ，TFBOYS。就是很年轻的一个团体，别人说啊，他们三个现在都已经 就刚满18岁吧， 对对对， 对， 都已经有点厉害了。你现在还是停到那个时代，你就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呦，真的有点跟不上了，对不对哈？ 所以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对什么东西感觉到疲劳呢？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就是会让你觉得好像有点落后于时代了。不过呢，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想，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去跟上这个时代，跟年轻人在一起，可能我觉得整个身体都会有点活力一些，对不对？ 迪克牛仔和弦子，老爹。 亲爱的老爹，天都还没黑，照顾自己我早已学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无人可归，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早已学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都进退。 未来有风光明媚，也有誓言味，有梦就别半途而废。 据迪克牛仔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老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对什么感觉到疲劳？刚刚说到这儿呢，我就发现微信官方呢宣布4月21号将会举办第一届微信小游戏跳一跳的大师赛。如果你不是一个紧跟潮流的人的话，估计你现在也会觉得有点绝望吧。我估计 说实话，最近的这些小游戏啊小程序啊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疲劳的。刚刚开始玩跳一跳的时候，哎，朋友们都去养蛙了，我紧跟着去养蛙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玩恋与制作人，我说恋与制作人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吃鸡，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到底要下载多少个 app 才能够紧紧的跟上时流，不被朋友们抛弃？ 而且你要知道，你同时做这些事情好像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哎，挺浪费时间的，说实话。 对，但是在跳一跳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在我身边的看到的好友当中，你应该是顶级的那一个，因为你每周都会在那个积分榜清零之前把自己打到最高分，是不是啊？ 我这比较厉害的时候，每次在周一清零了之后，就趁着大家已经睡着了12点的时候，赶快给自己刷一个就是能力范围以内的最高分， 对， 然后呢赶快截屏，就显得自己好像曾经拿过最高分一样。 所以大家不知道， 觉得好心酸呢。 对，这个静云每次周一呢，基本早晨都是定两个闹钟了，一个就是跳一跳，一个就是早晨起床，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大师赛啊。这次呢，赛事将会汇集全国30名跳一跳顶级玩家，在广州进行巅峰对决哈。 那这一次的参赛选手当中呢，有一位是真的厉害了啊，他跟我这种厉害是不一样的，人家可是不靠什么周一清零了之后去刷一下排名的。有一个叫做曹子成的主播，曾经创下过跳一跳历史最高分， 多少？ 54694， 多少？ 五万。 太可怕了啊！ 可不可怕？就问你。 对，我感觉这个感觉是在微信步数当中，忽然有一个人刷出20万步的感觉，对不对？ 你知道，就是周天的时候，有人去跑过北京马拉松，然后跑完了之后呢，他的那个步数，你知道，早上10点的时候，我打开了一下微信运动，什么？ 4万是吧？ 特别可怕， 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估计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就会对这种东西感觉到有点疲劳了，因为平常的都在为每天的10000步。这个目标来做的准备， 对不对啊？ 我今天走到10000步，好，完成任务了，突然人家来个4-5万步，这可让大家怎么拼呢？ 是的。 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哎，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跟什么觉得跟得有点疲劳了呢？果果2007他说了，你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偶像练习生，我就觉得特别疲劳，因为我只认识范丞丞一个人，可能还是因为他姐姐改了很长时段的这个微博的头像吧。 对， 其他人都有点傻傻分不清，听说还有一个长得特别像鹿晗的，这才几天呢，鹿晗就已经成前辈了，我感觉才刚把 XO 的几个人对上号。 鹿晗当前辈好像也有一段时间了啊。另外就是范丞丞，可能很多人呢觉得刚刚的算是这个我觉得知名度算是大涨了， 对 不对哈， 新鲜出道嘛。 哎，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我只是一只可爱的猫咪， ID 为这个的朋友说，虽然我是一个90后，但是我还停留在飞轮海呀、周杰伦呀、SHE 的时代，所以现在说个什么综艺啊、什么新明星，我是一脸茫然。上周六呢，去机场遇到一个小明星，周围的女孩都像疯了一样，我都不知道是谁，以为只是过路的。 对， 这时候你根本就不用知道他是谁，赶快凑上去拍一张就完了。 跟着过去，对，紧跟潮流的都市人呢。 对啊， 刚刚有提到啊，说这个鹿晗女已经成前辈了，别提鹿晗了。这个真正的前辈，比如说韩庚、汪峰，冯 tennis 他也说，你们提到了，你看汪峰竟然破音了，韩庚竟然只剩下两名队员了，《还珠格格》竟然播完了，大家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其实这都是最近大热的一些综艺啊，还有网上的一些新推出来的消息，都让大家跟不上了。如果说你没有接触到这些综艺节目，或者说没有紧跟的刷到这些热门的话题的话，完全不知道大家在讨论什么，所以就会想说，到底是怎么了？我有点跟不上了。还好啊，古天乐拿了影帝，带来了一丝的安慰。 是，所以我在想，如果碰到这些跟不上的事儿的时候，大家是准备回去赶快恶补一下功课呢，还是算了，我觉得现在这种潮流实在是太多，实在是跟不上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期待着大家一起分享。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跟什么跟的有点疲劳了呢？但是接下来的这个潮流告诉大家一定要跟了。 对，那么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已经在上周末开赛了。我们其实之前也介绍过我们台的这一次活动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这次呢，有200余名华语播音主持人的人才是走到了落地赛场，比拼才艺和专业技能哈。 在现场呢，我们有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还有我们北京电台的知名主持人来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的职业素养，挖掘选手的潜力。初赛的最后一场落地赛呢，将会在4月21号举行。大赛的音视频的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开展，而初赛的晋级名单将会在4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去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 对，要特别感谢一下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的发酵酸奶，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和支持一下我们台的这次活动啊。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Dark. We are rockets pointed up at the stars. We are billions of beautiful hearts. And you sold us down the river too far. What about to be solved. We are children that need to be loved. We were willing, we came when you called. But man, you fooledWe are 来自 Pink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What About Us。 但是呢，刚才看到了麻雀的这个回复之后，我刚才确实是有点忍俊不禁的喷出声来哈。他说对于一个不跟潮流的伪都市人来说，对于潮流真是疲劳。但是呢，郭鹏老放的这首歌曲 What About Us， 就是我的包呢，我的包一直在副驾驶这边放着呀。 嗯，这首歌已经被大家玩坏了，基本上每次放起来的时候就跟潍坊 Love 一样。哎、 嗯， 这不潍坊的爱吗？哎、 啊， 这我的包呢？特别是高音的时候啊，吼的那一声就想告诉大家，你倒是找找啊！ 关键是他唱了好几遍，就是用各种方凄厉的方式说我的包呢哈。其实是他想说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了，是不是、啊？ 嗯，这也算是一种潮流吧。像之前的时候，其实网友有编出来一个哎英文歌曲那些被误读的名字，比如说像这首、嗯、我的包呢，还有那首潍坊的爱。 潍坊的爱。 对，这都是已经上榜的、 啊、 但如果说没有看的话就觉得说哎，有点跟不上了，你们在聊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看看大家的这个说法哈。我觉得刚才也看到了很多人比较无奈的一面，比如说像北泰李博说现在的视频网站也是扎堆的类似这种综艺节目，比如说像街舞啊或者机器人格斗比赛，就有两三个网站都同时在制作，倒是给喜欢看的人多一些选择，但是呢看的多了也会有点审美疲劳的这种感觉哈。 嗯，你提到的这个综艺节目啊，还有像偶像男团的这个七二十说，我在追 TF 二代团，但是呢好像我身边所有人都跑去看偶像练习生了、 嗯、 那一起追星的小姐妹还天天跟我讲蔡徐坤啊蔡徐坤，可是我现在连蔡徐坤是谁都没有分清楚、嗯、 是啊、又臭又硬的石头啊，他说你们说的这小游戏我从来不玩，你们说的明星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被时代抛弃了是这么说哈、啊、如果你说有一些小游戏你不玩，有一些明星你不认识，我觉得很正常，你一个都不认识 就是彻底不跟，我就是疲劳，就想躺着。 只能说你确实不太潮流啊。 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追什么追得有点疲劳呢？ 嗯， 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 对，那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可能会变成最近的潮流跟热点，也未可知哈。最近呢，由让·雅克·阿诺监制，由哈斯·朝鲁执导的传奇冒险电影《战神记》是发布了推广曲《战神》的 MV 哈。 嗯，不是说这部电影可能会成为一个潮流，而是说最近他推出的这个推广曲，因为他是邀请了洗脑神曲专业户大张伟来演。演唱了这首歌曲。 对，这首歌曲呢是改编于这个德国的成吉思汗的乐队的代表作成吉思汗。那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因为著名的音乐人林子祥罗百吉翻唱，而在上个世纪是80年代 disco 那个风潮当中呢是变成了一首神曲。我们再看看这首歌曲最近有没有变成神曲的潜质，来 come on 听听看。 不为天意而来，如何凝望在失败，被只为脊梁能够顶天地比赛，从马背上开启了一个时代，万水千山发烫在浩然胸怀，个人爱恨默默的深埋，成成成吉思汗，前不怕后不怕骑，脱下太过潇洒，成成成吉思汗，光照汗青江山我为王。

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北五环上清桥东侧西向东有事故，对东西双向都有影响。西向东对尾接近建亭桥，东向西排队较长，对尾接近北苑桥。排队路段中，奥林西桥东向西也发生一起事故，加剧后车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北京六月第十天，日出时间4:45，北京12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36。 嘿、hey,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7:00。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9:00。 感谢大家的收听。 地球公转自转，7:00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大家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早上从被窝当中爬起来，喝上一杯温水，这个时候要好好思考一下，今天早上我吃什么比较好呢？但如果你爬起来的时候已经是10点钟了，那你就只能吃一个早午餐，或者直接吃午餐了。所以要建议您的是，医学研究证明7:00到8:00吃早餐最为合适，也就是正在收听我们早安音乐秀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人的食欲最为旺盛。而且要建议大家，早餐和中餐之间间隔4到5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好一些。那么如果早餐的时间比较早，数量也应该相应的增加，或者将午餐的时间相应的提前一些会比较好。今天你有在合适的时间吃早餐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从明天做起吧。接下来为大家奉上的是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这也是由我们的听众工业艳敏提供的，来自至上绿河的棉花糖送给各位。如果您也想为我们提供音乐早餐的话，可以直接发送音乐早餐加上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回忆着初次下雨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一时候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比起沉寂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几条网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 难免会彷徨，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心需要个坚强，不退让不绝望，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需要去付出多一些，互相体谅，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像风雨之中拿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用我的肩膀 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小巷。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 音乐早餐， 来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刚才呢是由我的搭档静瑜为大家全新制作的一期音乐早餐，然后我就发现确实跟我做的音乐早餐比起来，你的会更加可口一点点啊。 我觉得你鼓完掌之后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客人被请进门了一样的感觉。也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以后可能每天都会在早安音乐秀当中听得到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健康的小贴士。 嗯，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的音乐秀的互动单元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对什么感觉到有点疲劳呢？或者觉得哎呦我真的有点跟不上了哈。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好不好。 刚刚提到过很多的明星啊，还有一些综艺节目啊，好多人都说你们在说什么，我压根听不懂啊。但是呢还有朋友提到了，我觉得还挺戳心的，比如说像刚刚孙郎跟我们说，我觉得手机产品这也是我觉得说有点疲劳了，天天出新款，什么这个出了十，那个就直接出20。 对， 我就很想问说，中间你的11到19到底是去哪里了？ 是 天天出新款，但是呢各大厂家好像也没有什么比较新颖的东西。因为手机说到底可能现在就是打电话拍照，然后运行一些程序， 大概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摄像头会更加 清楚一点， 清楚一点了，更加照亮你的什么之类的、 哎啊、 是吧， 屏幕指纹解锁呀等等等等的， 但实际上基本功能都差不多了，对不对？啊，蜗牛慢慢说，最近呢跟潮流在减肥，流行的是断碳减肥，就是不吃任何的碳水化合物，米饭和面条包子等等，断的我现在是两眼发绿。哎，你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你可以跟主持人郭鹏来交流一下。 你们两个这但凡哈、啊、需要这个断食什么的，尽量还都是再考虑一下。 对， 觉得说哎呀，这总之你就想你反弹回来要多可怕吧。 嗯， 我就拿主持人郭鹏的例子给你举一举吧。 对，就是弹之前我是这个小猪佩奇身上纹，对不对？弹之后呢，我就自己就变成这个猪爸爸本身了，是不是啊？差不多就是这种体型的变化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另外呢，林瑞慕远说，追自己喜欢的明星，有正能量的可以影响自己的偶像，其他的不就不管了，太累了啊。就他就相当于是选了一部分自己始终的去跟着追就 OK 了，对不对？其他的我觉得就不在这种考虑范围之内了、啊、 但是还有非常明智的我们的听众、April 王他说，因为我怕跟不上潮流，所以我每天都听早秀。 哎， 我们每天给大家整理出来呀， 对、 告诉大家呀，所以去了办公室以后大家聊什么我都不害怕呀，因为早上听早秀他们两个有讲过啊。 哎，但是你下次聊天之前希望能够带一个前缀，就是我从早秀上今天听说呀、 然后朋友说你欺负谁呢，我是没听早秀吗？ 哦，原来都是大家的这个早秀的这个粉丝了哈。好了，期待大家更多的答案能够发送到我们的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对什么感觉到疲劳啊。 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紧跟潮流哈，因为这个湖南卫视生产潮流的这个大的机构马上要推出了全新的音乐互动综艺的第三集了，就是我想和你唱。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 没错， 第一期节目呢是请来了蔡依林，那么接下来他们请来的这就是人气歌手了啊。通常加上人气歌手这四个字了以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走流量啊等等等等的，但这位他其实真的出道还挺 久了。 嗯， 虽然说他很年轻， 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啊 ？TFBOYS 王源也将登上《我想和你唱》的舞台，跟素人观众一起合唱。 对， 就谈到这种同框合唱的互动形式，王源说他觉得挺好玩，也挺开心的。因为平常他们三小只也是一个组合，所以对于这种合唱的方式，他算是已经很熟悉了。 对， 但这一次呢，抛开了千玺还有王俊凯以后呢，要跟素人来一起唱了。他说自己也很想跟自己喜欢的歌手林俊杰同台合唱。 嗯， 你说王源就这种已经是人气歌手了好吗？还要每次带着一个小粉丝的心态， 我觉得跟年龄还是有关系嘛。另外就是看到林俊杰，就是你知道再大牌的这个音乐人或者是再大牌的这个明星，看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的时候，还是不免忽然一秒钟化路人，对不对哈？ 对，但是对于王源来讲真的非常幸运了哈。三小只，你像周杰伦给他们写歌，林俊杰给他们谱曲。 嗯， 这次呢王源说他推出的这首歌曲是17，也是对他自己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首歌曲。 对， 看到有这么多人来合唱17，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鼓励和肯定。 嗯， 那么接下来呢自己也会更加努力去创作新的歌曲。 对，那么这王源呢即将登陆的是这一次湖南卫视大型音乐互动平台我想和你唱。我估计大家平常歌唱的场景应该都在 KTV 当中哈， 点出自己喜欢的歌手。 是，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彦斌的这首单曲，可能你很久都没有听过了，男人 KTV 来送给你。 点了你的伤心过去，一对男人下了班不回去，十几个人关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着念头还有什么 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 更有王者动力 RS 四、RS 五等您见证。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如何做一个有故事的人？走遍海角天涯，尝尽生活滋味，或者从拥有一辆有故事的车开始。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始于1964，创领九代风潮，用半个多世纪的阅历带你去创造属于你的故事。你所向往的经历，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ake me home, I said no, Perignon. You said no, no, no, I said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Project Toka Toka， 哎 ，Toka Toka Toka， 这是最新上榜的抖音神曲，也算是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个追潮流的一种方式之一了。虽然我跟大家推荐，但实际上我在抖音当中玩的也不太多，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听的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最近很多人其实都觉得，哎，如果现在想听歌的话，还有个去处就是去看看大家拍的小视频当中的一些背景音乐了，对不对？ 比如说像抖音呐、还有一些小视频呐、当中的他们的背景音乐。之前的时候就跟大家通过林俊杰约会了对的人， 对， 相聚过眼神哈，发现你是对的人了。 对， 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一聊，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追什么觉得追得有点疲劳呢？我们的听众公爷叶敏说了，我觉得我听静瑜说话都挺潮的，郭老师嘛就略微有点 郭老师。那叫小猪佩奇的感觉好吗？就是郭老师的感觉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俩肯定我要突出一下我旁边这位现在是这种特别潮流的身份。 为什么今天一直提小猪佩奇呢？我没有埋一个梗给大家啊。 这个梗一会儿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了哈，我们现在先暂时不说好不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 Annie Yuta 元气少女说，感觉很累的就是追北京女子图鉴嘛，就前两天其实静月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 对 啊，北京呢都出来了，但是东京呢还没有看。有些东西就是你追了觉得浪费时间，不追和朋友聊天呢就是 有点懵， 特别懵的感觉。但越是这样的越觉得 追潮流的话也要稍微理智一点，不感兴趣的话也不要为了跟风而追，用那点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才不会感觉累吧，对吧？ 你看北京女子图鉴完了之后，还有上海女子图鉴以及它的原版东京女子图鉴，我就为了每天去单位的时候跟同事在茶街的时候有那么两三句可聊的，但是把自己的课余的时间啊，就是下了班以后的本来用来休闲的时间全部都占了，那也没有办法。 是， 但是你去任何的一个地方呢，可能就是不同的圈子，他们有不同的潮流需要追。像孙郎他也说，我们这个圈子的都市人呢、都喝茶，没错，就追茶叶，什么龙井啊、铁观音呐、凤凰单丛啊，包括现在的普洱啊，从购买地到现在去产地自己摘自己炒， 厉害了、 伤不起了，觉得如果不跟着的话就落后了。本来喝茶是一件挺放松的事儿，但现在整得我真的有点皮了。 但他说他现在正在泡着铁观音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挺津津有味的，就最后还是要秀一下自己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特别厉害的一个成就了哈。当然如果是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去追追也还是挺无妨的。但是前两天我们大家知道呢，这个非常著名的那档综艺叫做身临其境嘛，对不对哈、当时呢也确实带火了一批这个演员，包括大家都觉得哇，他们这个配音的功力还可以这么厉害啊。 对，好厉害。 对，那最近呢电影的犬之岛在北京呢是举办了首映的发布礼，而在影片的中国区的宣传大使朱亚文和宋佳也来到现场，他们俩实际上就是前两天搭着身临其境的东风现在又重新爆火的两位角色了。 对，朱亚文当时是拿了冠军嘛，这一次也是被请来作为中国区的宣传大使。这个电影《犬之岛》呢，讲述的是20年以后的未来城市当中，由于犬流感肆虐，所以政府颁令流放全部的狗狗，让他们远离城市。那这座垃圾岛呢，就成为了维系狗狗生存的犬之岛。而一个12岁的男孩为了找自己的爱犬，就只身闯入到这个犬之岛当中，跟5只狗狗经历了各种磨难，还有奇妙邂逅的童话故事。 非常有意思啊！估计呢，是不是有可能会再次变成一股风潮？反正呢，我觉得这个潮流呢，永远都会在前端。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也不妨大胆去追。来听听旅行团《周末玩具》。

西南三环万柳桥候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会，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 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各位，8:02，欢迎继续锁定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这里是紧跟潮流的早安音乐秀。 对，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追什么？追得有点疲劳了呢？ 对，大家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五花八门的一些答案啊。那实际上呢，我跟静瑜今天也有个小小的礼物 彩蛋 来送给大家了，对不对啊？ 希望大家不要失望了， 是， 不成敬意， 赶快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这个公众号，然后回复潮流两个字，你就会收到一张最近特别特别潮流的一张照片啊。 嗯，究竟是什么呢？回复潮流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看得到了。 嗯，来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在没有跑步之前，你从来不把早晨跑步看成一项运动，觉得运动就应该是踢足球、打篮球这类身体对抗激烈的运动，穿上跑鞋去跑步这件事情完全是不可能的，对吗？而且你还认为那些晨跑在操场或者公园跑步的人都很傻，工作本来就很忙了，时间根本不够用，怎么能消耗在这些枯燥而无聊的跑步上面呢？但是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无奈和喜怒哀乐，碰到心情不好的早晨，你原本认为枯燥无聊的跑步也许可以帮助你去消除烦恼。为情所困的时候，跑一跑就跑掉了1公斤的眼泪，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跑一跑就释放了大半天的压力，心情闷闷不爽的时候，跑一跑就会浑身轻松舒畅。总之，当你开始跑步以后，你每天都会看到太阳照常升起，根本没空去思考那些让你倒霉的坏情绪。跑步会打开你的身体，跑步产生的疲惫感和汗水又会让你感觉被清空了一样，坏情绪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排了出去。其实说到底，就是用这个过程让自己累累累，累到思维停滞，累到什么都不想，累到你完全不想听慢歌。好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早安快跑 Running High。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感情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是错的，谁是谁被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握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慢歌， 纷纷热绿，爱情来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哦哦哦哦哦，反正都释怀了，光光都忍耐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段争执都飞出和平歌。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刚才来听到的是也算是五月天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了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反正我觉得这一点呢在我们早音乐秀当中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基本不放慢歌，对不对？ 那还好了，偶尔会有，比如说一些影视剧啊新出一些主题曲啊什么之类的，也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送出，但是呢我们也就是一个快慢的搭配嘛，每天早上就咚刺咚刺咚刺大刺的，潮流人也受不了啊。 是，所以呢刚才呢我们让大家回复了两个字，潮流，然后很多人都直接 get 到其中的一个深意了，对不对？ 嗯哼，这就是你追得到的话你就懂我们是什么意思哦。这算是一个小的暗号吧。 是的啊，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回复潮流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其实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了，就是静瑜今天发了一张照片啊。 啊，对对对，是一个小彩蛋了，但这也算是最近紧跟的一个潮流哈。 对， 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追什么追的有点疲劳了呢？我们来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 好的。 Love MG 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日本远古奥特曼越来越多了，就一个个当初经典的奥特曼都生小孩了，特别像铠甲勇士，名字多的我都记不住啊。 奥特曼都生小孩子，就是奥特曼家族呗，以后估计就会变成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猪爸爸 blue 乱七八糟那种。 也不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 blue 爸爸爸爸 people。我自己 你也记不住，你也记不住， 完全记不住，记不住， 反正就是一个家族就好了，是吧？啊，然后呢，这个你看，刚才我们俩说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孩童时代的东西，对不对？ 对。 所以家燕呢说到追潮流，现在的孩子其实比较在行一点，现在流行什么，一问他们都知道。所以呢，前两天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三个孩子一起玩那什么吃鸡的那个游戏，当时我一听我都懵了，一问才知道现在这个游戏比较火，看来我是落伍了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小孩子可能对新鲜的事物接受的能力会更快一点点，对不对？ 而且大家接受的程度都不一样，就是接受的东西都不一样。比如说像 Love MJ 的提到了奥特曼，那佳燕呢说的小孩子在玩吃鸡的这个游戏，还有呢我们小时候可能是看一些类似于天线宝宝啊舒克贝塔这一类的，但现在的朋友们看的是什么呢？你发送潮流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看得到了。 是的，来继续来关注一条资讯啊。30岁的 Kendrick Lamar 昨天成为了史上第一位获得了普利策音乐奖的饶舌艺人，我太厉害了哈！ 普利策音乐奖哈，Lamar 去年发行了4月的专辑叫做 Damn， 获得了这一份殊荣。这首歌当中呢有很多充满感情和政治色彩的歌词，所以呢音乐专家和嘻哈爱好者都是比较关注的，他们说这也算是 Kendrick Lamar 的一个自我表现了。 对，往届的普利策的得主包括 Bob Dylan、

犯错，屋顶会着火。 来自于最近的热血街舞团的导师宋茜带来的一首单曲《屋顶着火》，现在也在各大排行榜当中屡次有冲到最高的这个位置哈。 刚提到了宋茜的这个热血街舞团哈，就是已经跟现在的这就是街舞有点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了。 对， 最近这个紧追潮流的都市人呢，应该会对街舞这个词不陌生了。 对，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追什么追得有点疲劳呢？好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说最近的这个大热的综艺节目，因为刚刚我看到哈，就有人说到周五的时候，贝塔利博说，我看了最新一期的跑男，但是呢，我还要再调回去看别的综艺节目，两个时间撞档了，真的好累啊。 是，也差不多是正好接档嘛，就是我是歌手刚刚来落幕，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跑男呢马上就第二然后这一季呢全新一季就开始接档了，所以呢综艺节目它这里安排其实也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套路跟规矩的。刚才我们其实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梗和套路也是一样的，好多朋友刚才才就是恍然大悟，哦，原来小猪佩奇的梗是来自于这里啊。 对，大家发送潮流就可以看得到了，今天又给大家埋一个很潮流的梗哦。 对， 早安约收是很潮流的哦。 是，你要是不听的话，其实你还不知道这些梗是怎么发生的，对不对啊？好了，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对什么感觉到有点疲劳呢？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 KCD 呢说到了奥特曼，然后呢就开始有点停不下来了。他说，既然有人说到奥特曼，我也来说一说日本的有三大特摄，假面骑士、超级战队以及奥特曼，我全部都看。有的时候看多了，变身道具怎么使用都能猜到一二，然后剧情走向也能猜到一二。当然呢，主题曲仍然是非常的好听跟洗脑，舞蹈仍然是非常魔性的哈。 我觉得真的作为一个跟不上这个潮流的人哈，跟不上这个奥特曼潮流的人，听他讲了那么多的时候，我就脑子里面已经各种叫以前的数学公式什么的全部都冒出来了，压根不知道在讲什么。爽爽羊也说啊，潮流我已经基本放弃了。你看现在新出的小鲜肉，脸那么难记又那么帅，而且说实话看多了好像长得都挺像的。而且呢，我觉得看多了是不是更找不着对象啦？ 是，这个每天都活在幻想里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这还好吧，就潮流你去跟一跟就好了。但是潮流跟现实这个界限还是要分得非常清楚的，对不对哈？芋头呢说，享受现代科技，但是只是喜好追复古怀旧和老腊肉， 昔日的小鲜肉，那些才是我熟悉的领域啊。所以呢，在这个领域方面呢，我觉得我的地盘我做主哈、啊。 嗯，但是也有朋友来给我们提供总结性发言了，像旭旭伤心小，他说、这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难集中了，不知道也是不是疲乏的一种原因呢？ 哎，这个总结文章写得不错哈、啊、哈，这跟给大家来总结出来的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一些问题在于，确实是有太多太多的这种信息。但我觉得反过来，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不需要你知道所有的热点，其实你只要需要跟着自己喜欢那个热点去一直跟随就 OK 了，对不对哈？ 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关注一部电影吧，这是好莱坞著名的演员朱迪福斯特主演的《阿尔忒弥斯酒店》发布了首支的正式预告。这个电影哈还是一个挺惊悚的，因为它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专门为罪犯们服务的超豪华会员制医院当中， 是， 而朱迪福斯特呢是扮演护士的角色， 嗯，他也会抢救了各种各样的杀手和匪徒的性命，哎，很有意思啊，这个冲突啊。某一天呢，一位传奇的犯罪头目身负重伤被送到此处，他的到来呢也引发了一帮犯罪分子的暴力冲突，而酒店呢在之后也是陷入了一些危机。这部影片呢是在6月8号在北美上映啊，朱迪福斯特很久没有见到那位演员了，所以呢他的电影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多去关注和期待一下的哈。另外呢，也希望大家把自己的答案互动话题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对什么感觉到疲劳，来放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期待你的答案。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会，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推开窗的新鲜空气，填满过去一整个星期，虽然房间有点小拥挤也没关系，计划的事不用着急，一件一件仔细的整理，不用去想太过复杂的事，还需要一点坚持，什么时候做好准备重新开始，就出发吧，不害怕，勇敢的他，鼓足勇气，用自信的表达，相信吧，往前走就能到达，每一步都能看到新的变化，快去吧，告诉他心中的话，不用担心，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一刻你和他同时到达，窗的新鲜空气，填满过去一整个星期，虽然房间有点小拥挤也没关系，计划的事不用着急，一件一件仔细的整理，不用去想太过复杂的事，还需要一点坚持，想做好准备重新开始，要出发吧，不害怕，勇敢的他，鼓足勇气，用自信的表达，相信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近日，传奇冒险电影《战神记》发布推广曲《战神》MV。据了解，《战神》改编自德国成吉思汗乐队代表作，曾因著名音乐人林子祥、罗百吉翻唱，风靡一时的80年代 disco 神曲《成吉思汗》。这次该曲由国内著名音乐制作人林乔、程振兴操刀改编，大张伟倾情献唱，在4月13号登陆各大音乐平台后收获众多好评。在最新一周的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中，澳大利亚流行歌手凯利米洛8年来的首张正式专辑 Golden 在上榜第一周就成功夺冠。对于凯利米洛来说，这张新作是他在英国流行音乐专辑榜中的第6张冠军大碟。而在本周的英国单曲榜方面，加拿大说唱音乐人德雷克的新单曲 Nice for What 同样在上榜第一周空降榜首，这是他在2018年中自 God's Plan 之后的第二首冠军单曲。他也刚刚公布了自己的全新唱片，将在大约6月份的时候正式发行。这张新专辑的灵感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家乡。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北五环上清桥东侧距离京藏出口300米处发生了货车翻车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已被清拖到应急车道，现场恢复外侧车道通行，清理散落的货物还需要一定时间，预计短时间内交通无法恢复，对早高峰影响大。北五环东向西方向来广营桥到上清桥持续车多，建议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和命运抗争，敲击键盘，这经典贝多芬却听不见。极限把时间抽象在他的画面，人性在莎士比亚笔尖，这世界全都是他的演员，对世俗烦恼从不妥协，用生命当火焰点燃深夜。活着是否就要听天由命， 窗，世纪全凭信念。这别离花季当作肤浅，用悲欢笑脸令人悲天。不认输，所以宁可毁灭，还宁为勇烈绽放为尊严。死了是否就像如果爱意到来离去，忘记不深呼吸， 上来就这么一首俏皮的歌曲，或者是非常魂不吝的歌曲啊，来自于曹轩宾。如果你对他的这个印象呢还仅仅停留在这种苦情歌的时代的话，我想这首 Funky 说来就来啊， 社会人嘛， 不愧是小猪佩奇文胸口的你啊。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曹轩宾的一首非常 Funky 味道的一首歌曲。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作为一个紧跟潮流的都市人，最近你都对什么感觉到疲劳呢？ 嗯，亚军跟我们说，我在追健身的路上有点累哈，每天2小时肉真疼啊。 嗯，但是这个痛并快乐着，每次追的时候会非常痛苦，但是每次 秀身材， 对，晒晒肌肉的时候， 收获一众赞的时候，那时候又感觉说，哎呀，这个潮流还是可以跟一下的。 是的， 跟着我们早安音乐秀，还有 Running Time 的音乐和时间一起啊，来健身自己，丰富自己。嗯、 对，老萨呢说，追王者荣耀，天天玩游戏有点累。废话，天天玩游戏那能不累吗？对吧？ 还有一些综艺节目，像彼岸说，刚刚有人说到跑男啊，就双手同意。我从第三集开始觉得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嗯、 还有一些综艺节目，包括像一些剧集，比如说 LK， 他说唐顿庄严我有点追不下去了。 嗯， 最开始呢因为去英国玩回来，所以很喜欢这种古典风情， 复古风了啊。 对，可是后来就有点受不了那种小题大做的劲儿了，真的是有点追不动。可是又觉得追了这么久了就有点鸡肋的感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对啊，这个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小题大做啊，真的是一个词就总结出了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贵族气当中的一种感觉哈。 那如果说追以前的老剧追不动了，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新剧吧，还有一些新的电影。喜剧电影《泡菜爱上小龙虾》昨天也是在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举办了他们的一场发布会。 嗯，你听这个名字《泡菜爱上小龙虾》，一听就是一个大混搭，对不对哈？啊，这部戏呢是由阎维文来担任总监制，讲述呢是一场鲜香麻辣的美食之旅。发布会呢也是特邀了斐声国际的顶级烧虾大师来现场表演，并且呢真实的还原了电影当中烧制小龙虾特色菜的整个的全过程啊。 不过他这个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呢，其实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点不谋而合的点啊。嗯、就说在当下，虽然说这个纷繁复杂的信息时代，可是我们更加需要坚守内心的安宁和从容。每一个岗位上的匠心传承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是的，爱上小龙虾这部戏将于6月15号全国上映，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去支持看看。好了，接下来来听听林心如的《洋葱浓汤》，也是一部美食的歌曲。 不单身第一个周末，懒懒的不想动，瘫在沙发上梦游，遛狗让狗牵着走。分手应该要学会快乐， 我绕过半个地球，热带岛屿吹吹海风，只可惜鲨鱼出没禁止游泳，学瑜伽学学气功，学到做四大皆空，我只学会眼神放空，专家说吃洋葱只是脸又不错，效果快快快给我洋葱，我洋葱我爱情的洋葱，我对全世界失恋的女生眼红红，爱是剧烈运动追赶跑跳碰，帅得鼻青脸肿还说不痛不痛，切洋葱切爱情的洋葱，切开苦涩过去熬出幸福的香浓，完蛋莫了快乐，我绕过半个地球，热带岛屿吹吹海风，只可惜鲨鱼出没禁止游泳，学瑜伽学学气功，学到做四大皆空，我只学会眼神放空，专家说吃洋葱只是脸又不错，效果快快快给我全世界失恋的女生眼红红，爱是剧烈运动追赶跑跳碰，帅得鼻青脸肿还说不痛不痛，切洋葱切爱情的洋葱，切开苦涩过去熬出幸福的香浓，晚餐莫乐园黑过烂秋冬，有些人不值得为他失恋一分钟，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again, making me love you. Yeah, I stopped using my head, let it all go. Got you stuck on my body like a tattoo. One More Night 来自于 Maroon 5啊，这也算是一首提神老歌之一了啊。如果是做个排行榜的话，我觉得这个算是这种特别提神的，而且呢，但是能够拉回你的思绪到那一年的老歌之一，对不对？ 嗯，包括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啊，紧跟潮流，其实潮流方面面， 嗯， 就比如说刚刚大家提到的一些综艺节目啊，一些明星啊，包括像歌曲也是。其实像经常听我们早安音乐秀的人，我们都会给大家奉送一些新歌，就更新一下歌单。 嗯、 总是听老歌的话，也会觉得说，哎，你不够潮哦。 是啊，是这样吗？最后这个神转折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其实我觉得潮流算是，其实老歌有的时候也是当年的一些潮流，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恪守老歌的话，有人还可能会说你有品位，但是尤其是现在这些这个网上特别这个大火的一些当红的用词或者用语，如果你老觉得这个是还是潮流的话，比如说我现在说我们现在再来进行一趴网上冲浪吧， 网上冲浪、 嗯、对吧， 请交换一下我们的 OICQ 号码好不好我们俩好像之前进行过这样的对话啊，就够老了已经。 对对对。 那其实大家发现哈、啊、手机真的是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了， 嗯， 包括像我们今天聊到了很多潮流，比如说大家追明星啊、看剧啊，或者玩的一些网络游戏啊，其实都是通过智能手机普及起来的。 对， 那么智能手机的算是鼻祖级别的公司了哈。 对， 这个苹果公司他们最近也要筹划一部科幻小说为三部曲的蓝本的电视剧，叫做基地。 对，基地呢算是科幻小说界的这个大拿级的这个一部老著作了啊，算是非常非常知名。那么在基地系列当中呢，阿西莫夫设想了一门叫做心理史学的科目。那么这个计算机系统呢，是依赖于超大人类的数据集合，可以推算出事件的这个未来的走向。所以呢，自从基地小说问世以来呢，已经有不计其数的电影人期望对这个小说红篇巨制来进行改编了啊。 2008年的时候，索尼就获得了基地电影的改编权。2009年的时候，电影2012的导演罗兰艾默里奇宣布他将担任制片人。那2014年的时候，华纳和 HBO 开始筹划这一级别的美剧。不过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太独特了，就不管是从叙事风格还是从故事梗概来讲、嗯、所以项目一直没能成型。那么现在苹果公司介入了，依靠他们强大的这个背后的力量做支撑啊，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传奇的剧集了。 是越难呢，我觉得越实现了这个最终的一个突破和最终的一个观感，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无与伦比的一种震撼哈。好了，这个今天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午后呢，这个南风是比较明显的，更加有利于污染物的区域输送。预计呢，今明两天天气的形势是比较稳定的，扩散条件呢将持续不利，但是能见度呢整体来说也呈一定的下降的趋势哈。 这两天呢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因为春暖花开了，所以这个花粉浓度还是比较高一些的，所以过敏的人群请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出门的时候记得戴上口罩防护一下。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最终呢想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其实我觉得潮流这个东西无所谓要不要追寻，其实遵从自己的内心就 OK 了。 对，因为你是跟不完的、 嗯、 就是总会从自己年轻人的阶段跟到爸爸妈妈的级别，再跟到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这个级别。但如果这些东西能给你带来开心，那没有关系，尽管去追。如果说变成了你的一个负担的话， 嗯， 那么就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好了。 是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郭顶的水星记。一方面呢，这是可以暗合我们刚才说到的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基地，另外一方面这也是我去年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也算是去年的一个潮流了，对不对哈？ 嗯，你自己私藏的歌手被大家发现了。 是的，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上午的两个小时的聆听，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各位， 明天见喽。 也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很有的星星怎么可以？